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感悟一段新鲜事， 聆听不老的声音。 这里有铅华浸洗的浪漫， 这里有青春绽放的激昂。 我们漫步光影， 我们徜徉岁月， 我们在听 交大广播。 当荧幕泛起雪花的味道，滑轮声咔咔作响， 画面一帧帧定格在叶片上，一段岁月在镜头前流淌，跳跃在光和影之间的游戏，电光电影赋予那遗失的记忆。 这是我最后的遗言，也是遗嘱。我没留下什么，没财产，没钱，真的。我孤独的来，孤独的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仅有的就是我的故事，我现在就写着，趁我还记得的时候。我的名字叫本杰明，本杰明·巴顿。出生很不寻常，那是一战刚结束。后来我听说，那个夜晚特别好。我的生母，她把生命给了我，对此我毕生感激。我的父亲，他把我丢弃在了一个养老院的门口，对此我也没有多大怨恨。大概没有人会留下一个我这样的，浑身皱巴巴，手脚硬化，像个旧罐子一样的怪物。但奎尼是个例外，他收留了我，我在那个养老院生活了下来。他为我取了名字，本杰明。 养老院生活着，不知道自己是个孩子。我以为我和周围的人一样，一个坐在轮椅里的迟暮的老人。我看着街上玩闹的孩子，好奇街上是什么样子呢？下个街角又是什么样子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一天天的改变，那是一种不太能讲清楚的改变，让我觉得很好。奎尼说，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我们的终点是一样的，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你有你自己的道路，那真是个很有智慧和爱心的女人，而这句话也成为我生命中的真理。在这个房子，聆听这个房子的呼吸，聆听深夜里大家沉睡的声音，我感到安心。养老院里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5:30，不管天气如何，退伍军人温斯洛将军都会升旗。曾经小有名气的歌剧演员西比尔·瓦格纳夫人都会唱着瓦格纳的歌剧。一年四季，晚餐总是在5:30举行。周六晚上，奎尼总会带我去教堂。日子这样有规律地过着。然后有一天，我摆脱了轮椅，站立着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我想我应该很喜欢星期天，那时所有的家人都会来。1930年的感恩节，我遇见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他叫黛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双蓝眼睛。 我叫黛西，1930年的感恩节，我遇见了本杰明，我奶奶的朋友，一个满脸皱纹的人。那时的我应该不会想到，我之后的一切人生都与他有关。我在深夜里偷偷叫醒他，我们躲到被桌布遮挡着的桌子下面，交换彼此的秘密。他告诉我，他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老。很奇怪，我居然相信了。他不像一个老人，比如我奶奶那样。我触碰了他的脸颊，他真奇怪，和我见到的人都不一样。 有人出生，有人死亡，很多人进出那所老房子，老朋友在深夜离开，陌生人与你不期而遇， 新来的那个女人，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来她叫什么，劳森太太还是哈特福德太太，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最记不得的人却印象最深。她戴着钻戒，总是穿得很漂亮，像要出门一样，但她没有出过门，也没有人来看她。他教我弹钢琴，他告诉我，无所谓你弹得怎样，重要的是你弹琴时的感受。变化是无穷的，有些可以看到，有些则不能。比如头发开始四处生长，我觉得自己很棒。我认识了麦克·克拉克，拖船切尔西号的船长，一个要当纹身艺术家的男人。他总是说着，我不想把一辈子都浪费在这艘破船上。但有意思的是，人们见到他时总是说，麦克船长。我还认识了托马斯·巴顿，那是第一个请我喝酒的男人。 成长这件事，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在渐渐长大，而本杰明好像比上次见时更年轻了一些。他真奇怪。我们的约定也总是很奇怪，不是我在深夜叫醒他，就是他在深夜叫醒我。我们乘着切尔西号出海，看其他的船进站维修，和别的船员打招呼。那时我想，如果可以和他们一起，就再好不过了。 有些东西终于开始看清了，要是我没有变老而是变得年轻了呢？那真不幸，你必须看着你爱的人先你而去，真是可怕的责任。那位弹钢琴的妇人这样告诉我，本杰明，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在说完这句话的没多久，他离开了。他教我弹钢琴，他让我明白失去一个人的感觉。 喝过酒，跟一个朋友道别，跟另一个朋友永别。1936年，我人生的第17个年末，我收拾了行装跟大家告别。我知道生活仍将继续，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936年，本杰明离开了养老院，我在门后看他与众人一一告别。在他即将消失在转角时，我追了上去。无论在哪儿，无论在哪儿，都要给我寄明信片，那是我和他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不说再见。他在麦克船长的拖船上工作，纽芬兰、格拉斯哥、巴芬湾。他在明信片里讲着有关自己的各种事，去过的各种地方，以及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人。 我遇到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人，我们住在同一家旅店里。我们每晚都会在大厅见面，她跟我讲她去过的地方，还有他的所见所闻。我们一直聊到天亮，回各自的房间过各自的生活，可我们每晚都会在大厅见面。午夜的旅馆是个神奇的地方，老鼠在远处跑跑停停，暖气炉发出嘶嘶的响声，窗帘在沙沙作响，这样的场景让你感到安静，甚至是温暖。你知道，你所爱的人此刻正在熟睡之中，而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他们。伊丽莎白和我都忘记了时间，直到黎明的到来。我给黛西寄明信片，我告诉她，我遇见了一个人，我坠入了爱河。我们在午夜的雪中漫步，在日出之前分开。我们从来不说我爱你，就这样，直到一天夜里，他再也没有在大厅里出现。他留了字条，他写：遇见你真好。就这样，他是我第一个爱上的人，也是第一个吻我的人。那时我还没有老态， 而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对爱情一无所知，很难说清我在收到明信片时是怎样的心情。但我很开心，在那样的时候 有人温暖他。当荧幕泛起雪花的味道，滑轮声咔咔作响， 画面一帧帧定格在叶片上，一段岁月在镜头前流淌，跳跃在光和影之间的游戏，电光电影复原那遗失的记忆。 1941年，珍珠港被轰炸，麦克船长的切尔西号被海军征用，负责维护打捞和营救。我们在海上工作，拖走破烂的船，海面安静而平和，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让人很难联系起血腥、残酷与死亡。但有些东西终究是存在的，也许你没有看见，但它始终在那里。那是一个深夜，天空是压抑到极致的黑色，1300人的尸体漂浮在我们周围的海面上，海水被染成血红色，血液的味道浓烈刺鼻，像是一种无声又残忍的宣告。几个小时前，有场激战发生在这里，我们意外成为第一批到达的人，但这远远不是结束。这个夜晚真的太长了，警号声在寂静的夜空里响起，当远处的光穿过茫茫海面上空气直射而来，切尔西号和敌方船艇相对时，我想真正的战争来了。1328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向船员史密斯道别，向约翰格林道别，向双胞胎中的维克道别，还有麦克克拉克，切尔西号的船长。他被无数枪弹击中，倒在血泊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撕开自己的衣服，指着身上的纹身，语气好像有些懊恼，他们居然打烂了我的艺术品。不顺心的时候，你可以像疯狗一样发狂，可以破口大骂诅咒命运，但到头来还是得放手。 我在外已经很久了，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历经过很多生离死别，我尝到很多苦头，也尝到很多甜。1945年5月，我26岁，我回家了。回家的感觉很奇妙，一切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闻起来依旧，摸起来也如此。我意识到，其实变的只有你自己。我回来后不久的某个清晨，他回来了。 1945年，我回到了养老院，有个男子在楼梯处叫我的名字，我转头看他，听见他说：“黛西，我是本杰明。”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仿佛回闪过无数张面孔，最终定格在眼前的这张。我不敢相信，我们又见面了。我想，这一定是缘分，或者是他们所说的天意。就好像爱德加西所说，万事万物皆已注定。我们一起去吃了晚饭，回去的路上，我脱下鞋子跳舞，我想那晚的月光该是极尽温柔而缠绵的，我的红色裙摆该是如玫瑰般妖艳绽放，我想也许该发生些什么。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的生命因为各种各样的机遇而变得更有意义，甚至那些我们错过的。 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长相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我的生命又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我的头发越来越黑，像野草一样生长，我的嗅觉更加灵敏，听觉也更加敏锐，我走得更快更远，别人都在变老，而我却独自一人越来越年轻。我找到了我的生父托马斯·巴顿，那第一个请我喝酒的男人，感染了腿疾，坐在轮椅上，想起了很久之前的我。他带我去我出生的那所房子，墙壁上照片的陈列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变化，时间好像凝固在这个空间里。他给我讲我的生母，那个把生命给了我的女人，他们如何相遇，如何相爱，如何在漫漫岁月中相伴，最后生死相离。我在深夜里带他去湖边看太阳升起，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我们不是永远都能看到，到头来总归要放手。我着手操办了他的葬礼，我叫本杰明，本杰明·巴顿。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轨道会与别人交错，只是不自知罢了。无论是意外还是天意，我们都无力改变。在我的舞蹈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场车祸发生了。本杰明来巴黎看我，彼时他已变得英俊逼人，而我躺在病床上，腿断成五节，医生说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继续走路，但不可能再继续跳舞了。大概是所有爱情里都不可规避的自卑感，我转过头不去看他的眼睛，本杰明，从我的生命里消失吧。 我并没有立刻离开巴黎，我在那里暗中看护了他几个月。1962年春天，他回来了。 那大概是我最好的时光。我们沿着佛罗里达群岛一路乘帆驶进海湾，我们买了一套小公寓，我们没有家具，我们在起居室里野餐，我们发誓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只要愿意就整夜通宵。有时候我会想，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永恒呢？多可惜。黛西说，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我很高兴，我不是26岁， 我不是26岁和你在一起。 那时你太老， 那时你太老，而我又太年轻。现在这样最自然。 这一年，我49岁，他43岁。我们的人生从命运的两端开始，像是被条无形的线牵绊拉扯，彼此温暖，彼此等候，彼此指引，彼此欣喜。而此刻终于到这一天，他就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人生的终点最刚刚好的那一点总算是遇上了。然后春天里的某一天，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她真漂亮。她慢慢长大，正常健康。我想我大概该离开了，她该有一个正常陪伴她长大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和她一样大的孩子。趁她还不记得我，我该早日离开。 很久了，我接到那个电话时已经是很久之后了。儿童福利中心的人告诉我，他住在一栋危楼里，不太健康，似乎分不清自己是谁在哪儿。他变成了一个孩子，但是完全糊涂了，他不再记得我了。没事的，本杰明，即使忘了那都没有关系。岁月这样流逝，我看着他不会再走路，不会再说话。2003年春天，他看着我，那一刻我知道他认出我了。接着他闭上眼睛，好像是睡着了。晚安，本杰明。 1930年的感恩节，我遇见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 我遇见了本杰明，一个满脸皱纹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双蓝眼睛。 那时的我应该不会想到，我之后的一切人生都与他有关。 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重？ 他真奇怪，和我见到的人都不一样。 我回来后不久的某个清晨，他 无论在哪儿，无论在哪儿，都要给我寄明信片。 那大概是我最好的时光。我们沿着佛罗里达去。 我转头看他，听见他说：“黛西，我是本杰明。” 有些东西是永恒的。 是什么？时间又是什么？它是可逆的吗？它真的能像倒走的钟那样，把逝去的亲人带回到我们身边吗？ 相遇究竟是什么？离别又该如何定义呢？它是绝对的吗？难道只有长相厮守，永不分离，才称得上不朽吗？ 人生至于你我，至于万千众生，皆从黑暗虚无的地方开始，至同样黑暗虚无的地方结束。这些始终是一样的，无法触碰，也无法到达。所以不管你以怎样的方式与这世界初见和告别，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之间几十年真实无比的岁月，你如何感知，如何存在，如何走你自己的道路。 而相遇则该是这几十年孤独岁月中的眷顾与馈赠。浩瀚深远的宇宙里，你独自活在自己的那颗星，众星漫步左右，与你平行或擦身而过，但总会有那样的一颗星，从很远的地方沿着轨道缓慢而坚定地前行，等待一个像被计算好的时刻与你相遇，就像是注定。 你这一生，也许跌入崖尖， 坠入深海， 被上帝推进人潮， 被命运扼住咽口， 被钟表上的时间一步步啃食， 好像停止了呼吸，再多一秒就会腐朽。 但一件事无论太晚还是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要改变或者保留原状都没什么所谓，做事本不应该有束缚。我们可以办好一件事，同样也可以把它搞砸。 但不管如何，我都希望你能成为最想成为的人。 我希望你有时可以驻足于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世界，尝试从未有的经历，体会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希望你可以认识很多秉持不同想法的人。我希望你能拥有始终为之自豪的人生。 如果生活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我希望你能有勇气重新启程。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可以悠闲地坐在河边， 有些人会被闪电击中， 有些人会音乐， 有些人是艺术家， 有些人是游泳健将， 有些人懂纽扣， 有些人懂莎士比亚， 有些人是妈妈， 有些人是舞者。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不能发生，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不能接受， 能接受。 生命本身 已然是奇迹。 这里是北京交通大学广播台，我是主播天泽，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光电影专题的经典广播剧。第一部广播剧源于新海诚的写实动画《秒速五厘米》。东京的小学生原野贵树和萧原明里互相保持着特别的思念。毕业之后，明里转校到立木，虽然两人在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借着夏季某一天的书信而再次有了联络。第二年冬天，决定转校到鹿儿岛的贵树，在某天下大雪的日子前往立木去和明里见面。 贵树君，快看，猫，是球球。 这小家伙一直都在这里呢， 但是今天似乎只有他独自一个。明明哪去了？一个人很孤单吧。 那本书怎么样？ 挺好的，昨天一晚上不知不觉就读了前41年的内容啊。 读到哪儿了？ 旗下登场寒武纪。我喜欢怪诞虫这种类型的呢。 是挺适合你的。 桂树君喜欢什么？ 海蝎子吧。 啊，有五个眼睛的那家伙呀。其实我更喜欢海蜇，透明的，软软的，跟果冻一样。 我觉得自己和明里在精神上是极其相似的。我转学到东京之后一年，明里也转到了同一个班，我们都是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而转学。当时明里站在讲台上，因为紧张表情有些僵硬，像极了一年前的我。身体娇小体质柔弱的我们俩，相比操场更喜欢图书馆，所以自然而然成了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因为这个原因也常常被班上同学开玩笑。我从鹿儿岛的高中毕业之后，就前往东京读大学。为了方便上学，我在离池袋站步行30分钟。 为了方便上学，我在离池袋站步行30分钟左右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虽然从8岁到13岁一直都住在东京，但除了当时居住的世田谷区之外，我对东京没有更多的记忆。与陪我度过青春期的小岛居民相比，东京人简直野蛮冷漠，而且言辞粗鲁。人们会在街上若无其事地吐痰，道路两边散落着无数烟蒂和细小的垃圾。在我的记忆中，东京应该是个更和谐、更高雅的城市。不过，无所谓了。总之，自己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 那天我在为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封曾经的信，它被放在了壁橱深处的纸箱。 我在为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封曾经的信，它被放在了橱壁深处的纸箱里。纸箱盖着盖子，盖子用透明胶带粘着，胶带上写着以前的东西。我打开了纸箱，里面放着从小学到中学为止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毕业文集、休学旅行的书签、几本小学生的月刊、不记得录了些什么的录音带。 小学用的褪色了的红书包，以及中学时用过的皮革书包。我一边将这些充满回忆的东西举在手中端详，一边有了一种预感，说不定能找到那封信呢。那封信我一直没能送出去，在手里拿了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盖子，那封信被夹在了中学时自己最为珍视的笔记本里，那是我所写的第一封情书。15年前，在与自己曾喜欢的那个男生第一次约会时，我本想把这封信交给他的。那是个寂寞的雪夜，我回忆了起来。那时候我喜欢的男孩住在离我距离3个小时电车车程的地方，那天他约好了会坐电车来看我，但因为下雪的缘故，电车被推迟了。最后他迟到了4个多小时，在等他的时候，我在木质的小站候车室里，坐在暖炉前，写下了这封信。将信拿在手中，当时的不安和寂寞感苏醒了。桂树现在也该长大了呢，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希望你一切都好。 我依旧喜欢着你。曾经和我交往过3年的女性发来的短信里这样写着，尽管我和她之间已经互相发送了数千条短信，但是我们之间心的距离1厘米也不曾接近过。这几年我总想着，总之先往前走吧，想要触摸到却无法触及的东西，但却不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执念的心情是从哪里冒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已经成为了我的负担，因此我只能拼命的工作。蓦然回首，我的心越来越筋疲力竭，只剩下无比的痛楚。然后某天早晨，我发现曾经认真到刻骨铭心的情感已经在逐渐消失。我知道我已经到了极限了，于是我辞掉了工作。 我要结婚了，但我想起了桂树。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我和桂树都还只是孩子。在一个雪花无声飘落的寂静深夜中，宽广的田园白茫茫一片，远远能看见农家零星的灯光，越积越厚的雪地上只有二人走过留下的脚印。那里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樱树，它看上去比它身边的黑暗更浓重更深沉，就像一个空间中唐突裂开的深深空穴。两人在树前站定，凝视着它深色的树干和树枝，以及从枝杈间轻柔落下的无数雪花。我想象着将来的人生。醒来以后，我想这明明是早已消散的感情了，可为什么现在还会感到这样的清晰和深刻？ 所以如果那雪变成樱花该多好。 那天晚上我在房里看书，零点我躺在了床上，却怎么都睡不着，于是干脆从床头堆积的书中信手抽出一本，就着罐装啤酒读了起来。寒冷而安静的夜晚，我打开电视代替背景音乐，深夜播放的电影声轻轻流淌在屋内，半开的窗帘外是无数街灯和不停下落的雪片。在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去读书的时候，我关上了电视机。这下周围变得过于安静了。末班电车的时间早已结束，外面没有车辆驶过的声音和风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墙外雪片落下的气息。忽然，一种仿佛被什么温暖的东西守护着的久违的感觉复苏了。在思考其中的理由时，我想起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冬天看到的樱树。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从中学一年级结束到现在已经快15年了吧，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叹了口气，合上书，将罐底剩余的啤酒一口喝干。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很久以前的梦。 在那个梦中我们都还只有13岁。 在那个梦中我们都还只有13岁。 那是一个铺满雪的广阔庭院， 村野人家的灯光一直蔓延到视线的尽头，若隐若现， 堆积的厚厚的白雪中只有我们走过的脚印。于是 觉得总有一天会再次一起看樱花。